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，不同的生命追逐同一份希望。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，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。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，03123800612，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。 我是陈冰， 我是季海星， 我是张艺亚， 是张磊。 在此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。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， 等着你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伤心，留住你背影，也留下了所有孤寂。爱不到你，只能将泪水留在眼里。我已经看不清你的心，会在哪里？一夜的雨来，就像是自己在悄悄哭泣。你对我有点心疼，还是毫不在意？一夜的雨让感觉变得更迷离。撕碎的胶片还藏在我胸口，谁都看不见早已习惯的痛。为了爱上你，我可以永远不承受，却不明白解压抑还要继续多久。我已经看不清你的心会在哪里，像是自己的深深叹息。你对我有点心疼，还是毫不在意？一夜的雨责备我太轻忽自己。我已经看不清你的心会在哪里，一夜的雨听起来就像是自己在偷偷哭泣。你对我有点心疼，还是毫不在意？一夜的雨让感觉变得更迷离。我已经看不清你的心会在哪里，一夜的雨叹息。你对我有点心疼，还是毫不在 意？曾无情记花落，我才发觉过了一个想你的夜。虽然相遇犹如小说的情节，我却珍惜这梦幻的感觉。从来没有这般的感觉，尤其是过了一个想你的夜，痴痴望着 窗前飘落的雨丝，一切言语仿佛都多余。

些东西发生，是否应该起身抱紧，或各有各等。他好是心里人，一对寂寞的心是隔开，但也近。寂寞的心是隔开，但也近。他好是心里人，一对寂寞的心是隔开，但也近。寂寞的心是隔开，但也近。 春联红，春联挂在那大门窗。

想象，愿意和你来分享。好像有着什么力量在我心里激荡，在每一个不下雨的早上，我总是热烈的期望你会等在什么地方，就和别的恋人一样骑着抚摸我的脸，

可为何却在半路出了轨？我们的爱像潮水，放纵之后化成灰，